第61回，投鼠忌器，宝玉瞒赃，判冤绝狱，平儿行权。那柳家的笑道：“ 好猴崽子，你亲婶子找爷老去了，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？有什么疑的？别头我把你头上的帽子盖似的几根鼻毛钳下来，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？” 这小厮且不开门，且拉着笑说：“ 好婶子，你这一进去，好歹脱些性子出来赏我吃，我这里老等。你若忘了时，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，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，也不答应你，随你干叫去。” 柳氏啐道：“ 发了昏的，今年不比往年，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奶奶了，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。人打树底下一过，两眼就像那梨鸡似的，还动它的果子。昨我从李子树下一走，偏有一个蜜蜂往脸上一过，我一招手，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见了。他离得远看不真，只当我摘李子呢，就逼声浪嗓喊起来，说又是还没供佛呢，又是老太太太太不在家，还没进仙呢，等进了上头，嫂子们都有分的，倒像谁害了缠闹等李子出汗呢，叫我也没好话说，抢白了他一顿。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，怎不和他们要的，倒和我来要。这可是苍老鼠和老瓜去借粮，守着的没有，飞着的有。” 小厮笑道：“ 哎呦呦，没有罢了，说上这些闲话。我看你老以后就用不着我了，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，将来更呼唤着的日子多，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。” 柳氏听了笑道：“ 你这个小猴精，又捣鬼吊白的，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？” 那小厮笑道：“ 别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但是你们有内迁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内迁不成？我虽在这里听哈，里头却也有两个姊妹成个体统的，什么事瞒了我们？” 正说着，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“ 小猴们，快传你刘婶子去吧，再不来可就误了。” 柳家的听了，不顾和小厮说话，忙推门进去，笑说：“ 不必忙，我来了。” 一面来至厨房，虽有几个同伴的人，他们都不敢自专，单等他来调停分派。一面问众人：“ 五丫头哪去了？” 众人都说：“ 才往茶房里找他姊妹去了。” 柳家的听了，便将茯苓霜搁起，且按着房头分派菜转。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走来说：“ 思琪姐姐说了，要碗鸡蛋炖得嫩嫩的。” 柳家的道：“ 就是这样尊贵，不知怎的，今年这鸡蛋短得很，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。昨儿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个买办出去，好容易才凑了2000个来，我哪里找去？你说给他改日吃吧。” 莲花道：“ 巧儿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馊的，叫他说了我一顿。娇儿要鸡蛋，又没有了，什么好东西？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，别叫我翻出来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真个走来，接起菜箱一看，只见里面果有10来个鸡蛋，说道：“ 这不是，你就这么厉害，吃的是主子的，我们的份力，你为什么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。”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，便上来说道：“ 你少满嘴里混气，你娘才下蛋呢，通共留下这几个，预备菜上的浇头，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坐上去呢，预备接急的，你们吃了，倘或一声要起来，没有好的，连鸡蛋都没了。你们深宅大院，水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只吃鸡蛋是平常物件，哪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事呢？别说这个， 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。我劝他们，细米白饭，每日肥鸡大鸭子，将就仙儿也罢了。吃腻了格，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。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，敢自道换口味。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，一处要一样，就是十来样，我倒别伺候头层主子，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。 莲花听了，便红了面，喊道：“ 谁天天要你什么来？你说上这两车子话，叫你来不是为便宜，却为什么？瞧小燕来说，晴雯姐姐要吃芦蒿，你怎么忙的还问肉炒鸡炒？小燕说荤的阴不好，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，少搁油才好。你忙的倒说自己发昏，赶着洗手炒了，狗颠儿似的轻碰了去。今儿反倒拿我做法子，说我给众人听。” 柳家的忙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这些人眼见的，别说前儿一次，就从旧年一粒厨房以来，凡各房里偶然间，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，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？有的没的，名声好听，说我单管姑娘厨房省事，又有盛头，算起账来惹人恶心。连姑娘带姐儿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、两只鸭子、十来斤肉、一吊钱的蔬菜，你们算算够做什么的？连本相两顿饭还撑持不住，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，那个点那样，买来的又不吃，又买别的去。既这样，不如回了太太，多添些份力，也向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，把天下所有的蔬菜用水牌写了，天天转着吃，吃到一个月，现算倒好。连前儿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狗底芽来，现打发个姐儿拿着500钱来给我，我倒笑起来了，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，也吃不了500钱的去，这20-20个钱的事还预备得起，赶着我送回钱去，到底不收，说赏我打酒吃，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，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叨，一盐一酱哪不是钱买的，你不给又不好，给了你又没得赔，你拿着这个钱全当还了他们素日叨叨的东西窝，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，我心里只替她念佛。没得赵姨奶奶听了又气不忿，又说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10天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那样，我倒好笑起来，你们竟成了利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，我哪里有这些赔的。 正乱时，只见思琪又打发人来催莲花，说他 死在这里了，怎么就不回去？ 莲花赌气回来，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思琪。思琪听了不免心头起火，此次伺候迎春饭罢，带了小丫头们走来，见了许多人正吃饭，见他来的势头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让座。思琪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， 凡香柜所有的蔬菜只管丢出来喂狗，大家撞不成。 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，七手八脚抢上去，一顿乱翻乱掷的。众人一面拉劝，一面央告思琪说：“ 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，刘嫂子有8个头，也不敢得罪姑娘，说鸡蛋难买是真，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，平时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，他已经悟过来了，连忙争上了，姑娘不信瞧那火上。” 思琪被众人一顿好言，方将气劝的渐平，小丫头们也没得摔完东西，便拉开了。思琪连说带骂，闹了一会，方被众人劝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，自己孤独了一回，蒸了一碗蛋，令人送去。思琪全泼了地下了，那人回来也不敢说，恐有生事。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。五儿听罢，便心下要分些赠方官，虽用纸另包了一半，趁黄昏人稀之时，自己花遮柳影的来找方官。且喜无人盘问， 一定到了怡红院门前，不好进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远远的望着。有一盏茶时，可巧小燕出来，忙上前叫住。小燕不知是哪一个，至跟前方看深切，一问做什么，五儿笑道：“ 你叫出方官来，我和他说话。” 小燕悄笑道：“ 姐姐她心急了，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，只管找她做什么？方才使了她往前头去了，你且等她一等，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，等我告诉她，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关园门了。” 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了小燕，又说这是茯苓霜，如何吃，如何补益。 我得了些送他的，转把你递与他就是了。 说毕，作辞回来。正走了絮一带，忽见迎头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，五儿躲藏不及，只得上来问好。林之孝家的问道：“ 我听见你病了，怎么跑到这里来？” 五儿陪笑道：“ 因这两日好些，跟我妈进来散散闷，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。” 林之孝家的说道：“ 这话差了，方才我见你妈出来，我才关门。既是你妈使了你去，她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？请出去让我关门，是何主意？可知是你扯谎？” 五儿听了，没话回答，只说：“ 原是我妈一早叫我取去的，我忘了，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，只怕我妈错当我先出去了，所以没和大娘说的。” 林之孝家的听他辞顿色虚，又因近日玉串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，几个丫头对赖没主，心下便起了疑。可巧小婵、莲花并几个媳妇子走来，见了这事，便说道：“ 林奶奶倒要审审他，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得不像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干些什么事。” 小婵又道：“ 正是，昨儿玉串姐姐说，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，少了好些零碎东西。莲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串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谁知也少了一罐子，若不是寻路，还不知道呢。” 莲花笑道：“ 这话我没听见，今儿我倒看见一个鹿瓶子。” 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些事没主，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，一听此言，忙问在哪里。莲花儿便说：“ 在他们厨房里呢。” 林之孝家的听了，忙命打了灯笼，带着众人来寻。五儿急的便说：“ 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方官给我的。” 林之孝家的便说：“ 不管你方官圆官，现有了赃证，我只呈报了，凭你主子前便去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进入厨房。莲花带着取出鹿瓶，恐还有偷的别物，又细细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并拿了，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。那时李纨正因兰哥儿病了，不理事务，指命去见探春。探春已归房，人回进去，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，探春在内灌木，只有侍书回进去。半日出来说：“ 姑娘知道了，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。” 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，到凤姐儿那边，先找着了平儿。平儿进去回凤姐，凤姐方才歇下，听见此事，便吩咐 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，永不许进二门，把五儿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，或卖或配人。 平儿听了，出来一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儿唬得哭哭啼啼，给平儿跪着细诉方官之事。平儿道：“ 这也不难，等明日问了方官便知真假，但这茯苓霜前一人送了来，还等老太太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，这不该偷了去。” 五儿见问，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了出来。平儿听了笑道： 这样说你竟是个平白无辜之人，拿你来顶缸。此时天晚，奶奶才进了药歇下，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，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儿我回了奶奶再做道理。 林之孝家的不敢为傲，只得带了出来交于上夜的媳妇们看守，自便去了。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，一步不敢多走，又见众媳妇也有劝他说不该做这没行止之事，也有抱怨说正经丁还做不上来，又做个贼来给我们看，倘或眼不见寻了死逃走了，都是我们不是。于是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，见了这般十分趁怨，都来奚落嘲戏他。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，竟无处可诉，且本来怯弱有病，这一夜思茶无茶，思水无水，思睡无清枕，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。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撵出他们去，唯恐次日有变，大家先起了个清早，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，一面送些东西，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，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。平儿一一的都应着，打发他们去了，却悄悄的来访袭人，问他可果真方官给他录了。袭人便说 录确是给方官，方官转给何人我却不知。 袭人于是又问方官，方官听了虎天跳地，忙应是自己送他的。方官便又告诉了宝玉，宝玉也慌了说 路虽有，若勾起茯苓霜来，他自然也实供，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，岂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们陷害了。 也忙和平儿记忆 路的事虽完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，好姐姐你叫他说也是方官给他的就完了。 平儿笑道 虽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了，如何又说你给的，况且那边所丢的鹿也是无主，如今脏正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谁，谁还肯认，众人也未必心服。 晴雯走来笑道 太太那边的鹿再无别人，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去了，你们可瞎乱说。 平儿笑道 谁不知是这个缘故，但今玉串急得哭，悄悄问着他，他应了，玉串也罢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，难道我们好意思兜揽这事不成？可恨彩云不但不应，他还挤玉串说他偷了去了，两个人窝里发炮，先吵得何府皆知，我们如何装没事人，少不得要查的，殊不知告失道的就是贼，又没赃证，怎么说他。 宝玉道 也罢，这件事我也应起来，就说是我唬他们玩的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，两件事都完了。 袭人道 也倒是件阴质事，保全人的贼名儿，只是太太听见又说你小孩子气，不知好歹了。 平儿笑道 这也倒是小事，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起了丧来也容易，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，别人都别管，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，我可怜的是他，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。 说着把三个指头一伸，袭人等听说便知他说的是探春，大家都忙说 可是这话却是我们这里印了起来的为是。 平儿又笑道 也须得把彩云和玉串两个业障叫了来，问准了他方好，不然他们得了意，不说为这个，倒像我没了本事问不出来，烦出这里来完事，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 袭人等笑道 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。 平儿便命人叫了他两个来说道：“ 不用慌，贼已有了。” 玉串儿先问贼在哪里，平儿道：“ 现在二奶奶屋里，你问他什么应什么，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，可连他害怕都承认。这里宝二爷不过意，要替他认一半，我但要说出来，但只是这做贼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，窝主却是平常，里面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，因此为难，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。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，还是怎样？若从此以后大家小心存体面，这便求宝二爷应了；若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别冤屈了好人。” 彩云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一时羞恶之心感发，便说道：“ 姐姐放心，也别冤了好人，也别带累了无辜之人伤体面。偷东西原是赵姨奶奶央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与环哥是情真，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，个人去送人也是常事。我原说嚷过两天就罢了，如今竟冤屈了好人，我心也不忍。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，我一概应了完事。” 众人听了这话，一个个都诧异，他竟有这样的肝胆。宝玉忙笑道：“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，如今也不用你应，我只说是我悄悄的偷的唬你们玩，如今闹出事来，我原该承认，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” 彩云道：“ 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应？死活我该去受。” 平儿袭人忙道：“ 不是这样说，你一应了，未免又叨等出赵姨奶奶来，那时三姑娘听了岂不生气？竟不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，且除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这事，何等的干净。但只以后大家千万小心些就是了，要拿什么好歹卖到太太到家，哪怕连这房子给了人，我们就没干系了。” 彩云听了，低头想了一想，方一允。于是大家商议妥帖，平儿带了他两个并方官往前边来， 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儿，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方官所赠，五儿感谢不尽。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，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：“ 今儿夜早押了他来，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，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，一并回明奶奶，她倒干净谨慎，以后就常派她伺候吧。” 平儿道：“ 秦显的女人是谁？我不大相熟。” 林之孝家的道：“ 他是园里男饺子上夜的，白日里没什么事，所以姑娘不大相识。高高孤拐，大大的眼睛，最干净爽利的。” 玉串儿道：“ 是了，姐姐，你怎么忘了？他是跟二姑娘的思琪的婶娘，思琪的父母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，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。” 平儿听了，方想起来，笑道：“ 哦，你早说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” 又笑道：“ 也太派急了些，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，连前儿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，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业障要什么的，偏这两个业障怄他玩，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，宝玉便瞅他两个不提防的时节，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，这两个业障不知道就唬慌了。如今宝玉见带累了别人，方细细的告诉了我，拿出东西来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是宝玉外头得了的，也曾赏过许多人，不独园内人有，连妈妈子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，又转送人，袭人也曾给过方官之流的人， 他们私情各相来往也是常事。前儿那两篓还摆在议事厅上，好好的原封没动，怎么就混赖起人来？等我回了奶奶再说。 说毕，抽身进了卧房，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。凤姐儿道：“ 虽如此说，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，爱兜揽事情，别人再求求他去，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，给他个炭篓子带上，什么事他不应承？咱们若信了，将来偌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。依我的主意，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，虽不便善加拷打，只叫他们垫着瓷瓦子跪在太阳地下，茶饭也别给吃，一日不说跪一日，便是铁打的，一日也管招了。又倒是苍蝇不抱无缝的蛋，虽然这柳家的眉头到底有些眼儿，人才说他虽不加贼行，也隔出不用，朝廷家原有挂物的，倒也不算委屈了他。 平儿道：“ 何苦来操这心？得放手时须放手，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乐得不失恩呢？依我说，纵在这屋里操上100分的心，终究咱们是那边屋里去的，没得结些小人仇恨，使人含怨。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，好容易怀了一个哥，到了6、7个月还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，气恼伤着的？如今趁早见一半不见一半的，也倒罢了。” 一席话说的凤姐儿倒笑了，说道：“ 凭你这小蹄子发放去吧，我才精爽了些，没得淘气。” 平儿笑道：“ 这不是正经。” 说毕转身出来，一一发放。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